蔷薇初雨歇阳落，月光绣在水面波，梦长一梦短，花瓶波眼穿，霜叶枝满情未干，锦书是恋人消磨，山水归来白发多，缘起一缘别，秋香不蝴蝶，几枝无过冰中雪，越想越多，越难笔下成河，怕一用笔惹落出剑墨，天生软弱，见不得人漂泊，终画不出伤心一抹。 长离人歌，越想越